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由6月12日起 My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七点半 My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 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们会将最新鲜滚热辣的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给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我们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们会用最热闹最轻松的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的分析，无论是现场版定是预设版大家都不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周五至六我们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哋会出齐人脚，同观众作最直接嘅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 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嘅世界杯电台。 制约扶倾， 反共， 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系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咁頭先睇咗嗰場過場嗰段片段，我哋先醒起一樣嘢。原來黃洋達咧係近日係報得大名嘅，咁啊點解咧？就係好巧合地咧，就係啱啱有兩篇重炮批評佢嘅文章出現嘅時候咧，咁就重案組嘅人員咧上門拉佢嚇。嗱，我唔係講有因果關係啊，而係話咧，即係嗰個時間巧合咧，就無論啦，香港第一筆林恆子先生，另外一位就朋友啦，就係阿顧德明啦嚇，咁亦都係。即係一篇長文咧，就炮轟個黃洋達係嘛？咁我覺得咧，就其實呢件事咧就幾有趣嘅嚇。 呢個可能都係破風水陣嘅效果嚟咯。 梗係啦，我覺得直情係添啦，真係 神差鬼弄。 係啊，神差鬼用嘅嚇。咁原本冇乜人識個黃洋達嘅，即係佢個知名度淨係維持喺呢啲網上入邊嘅啫。咁一夜之間咧就進佔到呢個傳統嘅印刷媒體啦嚇。咁 一份係大眾嘅報紙，一份係所謂精英報紙啦。 係嘛？咁大家其實對阿任恆子一貫嘅社論都。即係評價相當之高嘅，咁佢喐得你就證明你有料到啦嚇，都唔係反夫就出啦，咁但係咧，其實入邊討論緊嘅問題咧，係幾有趣嘅，就係啱啱佢哋批評緊嘅問題就係呢次案件就係可唔可以成為一個反駁嘅資料咧？即係嗱，我諗阿顧德明嗰篇文章可能大家冇睇，我複述簡單少少啦。咁你即係批評咗阿李卓人冇做嘢，咁你又做過啲咩嘢嚟啊？咁樣。咁我諗咧，我個人覺得咧，其實呢次去檢控阿黃洋達，好似係率先第一個檢控佢咧，就似乎證明咗佢真係做咗啲嘢喎嚇。 頭號被關注嘅人， 係啊，頭號被關注嘅人啦。咁我就唔知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呢個算唔算係一個即係所謂例證啦？咁亦都係翻嚟我第一節講嘅就係、是。因為有時大家傾緊嘅嘢，可能你今日講嘅標準同聽日你講嘅標準未必相同啊。你用喺阿李卓人嗰個標準上邊，可能不適用於喺黃洋達上邊。即係無論佢做乜嘢，你都覺得佢冇做嘢。 唔係李卓人做好多嘢，就做啲冇用嘅嘢，同埋係害香港嘅嘢咁樣。 咁嗰個又可能有不同，即係不同人有不同嘅意見啦。 判斷啦， 有不同嘅判斷啦。但係基本上有客觀嘅判斷就係、是。你俾人拉個尾先即係呢個即係我哋即係隨口講出嚟嘅啫， 因為拘捕本身即係你不合理嘅拘捕同埋一啲政治迫害嗰種咁嘅拘捕， 我哋梗係講嗰個先算啦，即係我哋梗係唔係講話啊，譬如阿詹培忠咁嘅，因為啊即係坐監，所以即係曾經被褫奪嗰個立法會嗰、那個。職務咁，我哋梗係唔，嗰次梗係唔算啦。 呢啲集權政府嘅政治迫害，咁呢個係對於一個抗爭者嚟講係一個肯定嚟嘅。 但長毛哥就算了，長毛哥即係今次入獄呢個我哋就算了。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以後大家評價一個事件或者評價一個人物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另外一個標準咧，就係攞一啲好實質嘅嘢作為一個即係衡量嘅標準啦嚇。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你係咪有冇曾經因為呢一個抗爭嘅而入獄？又話有冇呢個因為抗爭而被檢控咧？倒不如大家用呢個標準去衡量，就好過大家喺度憑空就拗邊個有冇做嘢呢個問題啦。咁就免咗一樣嘢，就係頭先我第一節講過，就係話，即係你可以用幾個不同嘅標準去評價不同嘅人物呢個問題啦。咁但係頭先黃仁達講一樣嘢，就即係我唔同意嘅，就係再次講，就聽日禮拜五呢個抗爭嘅行動個主體已經唔喺新即係。原居即係個當地嘅居民嗰度嚇，咁用一個通俗嘅講法，即係我唔講主體啦，就用一個邊個係裝邊個係閒。 係啊，即係佢唔係唯一係關注嘅，或者唯一受影響嘅，影響緊全香港嘅，甚至如果發大啲嘅，影響咗中港之間嘅區隔，影響中國當將來對香港嘅政策。 係啊，嚇。咁呢個咧，我覺得有機，即係有理由喺度再講，即係詳細嚟講講，就係呢個新界東呢個撥款呢個問題咧。其實會引起一個乜嘢效果？其實你好似以前寫過呢啲寫文章，你可以再講講即係後邊嗰、那個即係改變嘅情況 係 咩嘢？ 改變情況就係佢本來就係呢笪地方喺英國統治時期係一個邊境區嚟嘅，所以佢係只係容許低密度嘅啲村屋，即係原居民村屋好遷入去居民村屋好，而且係一個農耕經濟區。當然後來會發展啲小型嘅工業啊，或者貨倉仔啊嗰啲嘢，或者老人院啊，但其實都係一個唔係一個諗住將佢都市化嘅地區嚟嘅。佢目的係喺地理格局嗰度保持一個香港區隔同大陸區隔嘅一個城邦 格。即係換言之，當其時呢個區域嗰個所謂。設計本身已經是就住呢個區隔的概念而進行嘛， 一個邊界嚟嘅，而一般的城邦嘅邊界其實都是綠野嚟嘅，方便殘酷啲講啊，方便行軍顯將，或者方便係征戰，跟住係撤退啲人，跟住喺度打仗，唔會死，唔會傷亡咁重咁解啫。 即係原本諗住打嘅，咁換言之，嗰個其實係一個守衞嘅邊境嚟，即係守衞嘅一個緩衝區嚟噶嘛。咁如果係一個守衞嘅緩衝區，咁當然啦，即係發展到去到依家，成個即係性質已經有一個即係改變啦。但係緩衝呢個概念或區隔呢個概念咧，到依家係唔應該改變嚇。而有很多人就會將呢個區隔，即係將佢被詮釋為係一個即係同呢個中共隔絕嘅一個概念，其實就唔係咁解嘅。 啲人唔識字嗰啲人嘅，或者識字文盲或者識字嘅斯文敗類嘅睇法咧，我就一連罵三樣嘢，呢個中共作風，唔係二兩好嚇。 咁但係你都應該講講俾啲即係唔係太聽明呢個分別嘅概念嘅一啲觀眾聽。 區隔咧就係有一個標準喺度。而且是以自保為主的，是以自保為主的標準，而且有法律 的標準之下跟對方做一個交流，而這個交流是隨時可以調整的，而所謂隔絕就是不相往還，真的說貿易啊各種的人員往來啊都停了，那這個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北韓是其中一人。 那那個區隔呢不代表說即大家在商業上或者在經濟上冇往來，其實個概念就完全唔係咁樣嚇。 一樣可以，即係等於喺殖民時代、冷戰時代啊，即係已經係大家圍堵中國、圍堵蘇聯，但係對中國嚟講，特別香港其實係同中國係有往還嘅，一樣係有證件人可以嚟香港，咁可以遞解翻去，咁貨物可以往來，食水可以往來，食水可以輸入香港，當然係買嘅。 甚至當其時係又做咗一啲嘢咧。是方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發展的。舉個例子，譬如已故的放映東，他就曾經是運過很多藥品或者是一些必需品給中共的。 就是南北韓戰爭聯合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的時期，香港是做一個緩衝區。 這些事情呢客觀上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是有利的，因為其實要負責任的就不是這班人，所以他們都受害者，固然是這樣，那些藥物對他們來說是有用的嘛。在今天 同樣的道理是今天香港照樣可以做這些東 西，他照樣要來香港買西藥或者買奶粉，或者買一些他在大陸覺得是不可靠或者是賺到少少關稅 的物品， 但個前提就是不要影響到香港人現有的生活習慣和優先的自主， 而且當我們覺得太多人的時候，我們可以跟大陸即使依照基本法可以跟他協商或減少人或者停 那個區隔本身呢最重要的地方在文化上，即換言之我們在文化上或者我們在政即希望將來有政治上就是形成到一個獨立的一個身份的認同， 即我們是用正體漢字跟住去講廣東話應該講英文的雙語社會，你 看大陸即國務院出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施那本的小冊子它都是用正體漢字印的， 是啊，其實現在最核心的問題就講到尾就是究竟現在香港這個現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層是不是仲想保持，即是去到這個階段實際上最後問緊個問題就是這樣東西，如果你想的那就理性的態度去面對現在香港政治社會經濟的問題， 有時都怪我在書店都看過這本書的封面，我發覺有些不多習慣，因為我以前小個讀毛語錄的時候我看簡體字本現在居然出一個正體字本所以我有些不習慣 就是想告訴香港人知道、啊、即是他們在說什麼東西嘛、啊、 要想像一下是剛剛一個四九年之後冇耐見證草叫做頭嗰幾年都仲係正體字嗰種狀態咯， 因為當時仲未簡體，即係呢個殘體字仲未正式推出嘅，係嘛？仲係停留緊喺一個即係思考緊嘅問題嚟噶嘛嚇。咁但係講翻頭先個問題，當然咧，其實呢樣嘢同所謂呢個國務院嘅白皮書係一定嘅關係嘅，因為白皮書一出咧，我諗嗰個最重要嘅message， 最重要嘅信息係想俾香港人就係話咧。香港將會出現一次大型的一個政治和社會上的改變、這個改變就是由這個北京的高層所設計的、這個改變就是說我們以往習以為常我們覺得是必然擁有權利到了那天不必然有、這個就引起了現在普遍市民一個最大的反彈，就是、問緊個問題不是單止有沒有普選的問題，又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多少權力的問題，就是我們這幾十年習以為常我們覺得就是沒什麼理由會改變的事是有人試圖要告訴你將會改變、你改變了之後呢其實就不會回到以前那個局面的了、就是一個、徹徹底底和以往完全割裂了的一個變化來的、咁當然去到這個情況呢，大家會出現一個心理上一個相當之大嘅震盪，好多嘢會唔會一夜之間消失呢、譬如話會唔會出現一個大型嘅鎮壓呢，這個鎮壓嘅本身會唔會以暴力告終或者以流血告終呢，其實呢個係萦繞緊喺香港市民入面嘅心中一個最大嘅疑問嚟嘅，而呢、這個即係如果有呢件事嘅出現嘅時間，將會係幾時咧？會唔會喺今年咧？定係還是即係大家仲有一個討價還價嘅過程，可以即係出現到一個轉機，令到呢件事有一個稍微理性啲嘅解決嘅方法咧？其實呢個係大家即係喺未來日子將會不斷去諗嘅問題咯。但係成個問題之所以難解決咧，其實個原因就係、是。因為一國兩制有一個基本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香港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文化和其他方面的生活習慣是跟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是不能夠配合， 不同的，完全不同，所以他才有一國兩制，有170多年來香港那種自治狀態 跟這個大清、就是、清朝清國隔離的狀態，咁令香港是有另外一種制度、另外一種文化。有中西混合，但亦都有古老的清朝嘅嘢或者係明清嘅嘢留低喺度。咁所以形成一個同，即使唔好話同共產中國，甚至同中華民國統治時期嘅嘢都唔同嘅。 最重要嘅就係普通法咯，完全係同其他中國地方唔一樣。係 唔一樣，同華夏嗰個傳統，特別普通法嗰個係唔同。 即其他地方 曾經都有啲英租界或者威海衛咁，但係時間太短，而同埋啲全部還原翻曬。 咁簡單嚟講咧，就係成個香港嘅文化咧，法律上、語言上同埋生活習慣上咧，係同其他呢個中國嘅地方係唔同嘅。咁就形成咗呢一個即係獨特嘅身份認同嘅情況。而成件事之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出現咗個咁大嘅矛盾咧，個關鍵原因喺呢個結構上面，就唔係其他啲普選啊或者呢啲問題。咁點解我咁講法咧？嗰個推敲嗰個原理好簡單，就係因為如果假如即係香港嘅生活習慣或者個思想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民係完全接軌、完全一樣嘅時候，呢個普選係必然嘅。因為他自然會選翻嗰啲係所謂愛國，即係愛國嘅人士噶嘛。而家就係問題，因為呢班人同我原來都唔係， 即係唔選翻港區人大出嚟，係咯，即係咩兩重身份咁解。 係啊嚇，咁所以大家即係唔好停留喺嗰、那個即係純粹一個即係大家政制上邊嘅一個爭拗嘅問題咯。事實上係一個文化衝突嚟噶嘛嚇。你因為呢個文化衝突係唔能夠解決得到咧，一係所有呢啲中港嘅矛盾係會繼續出現嘅。咁而呢個矛盾本身咧，其實如果理性少少嘅人咧，係會知道呢個係可以透過一個柔性嘅手段同埋一個非暴力、非打壓嘅手段去解決嘅，就正如以前嘅港英殖民地政府一樣， 或者用一個正面嘅手法或者正常嘅手法嚟處理咯。因為呢種咁嘅文化差異係對中國有利嘅，因為香港嗰個唔係部落社會，香港有先進一個首先由全體華人經歷過西方或者英國人統治，跟住現代全面現代化，由精神心靈都現代化嘅地區嘛。即係當然我哋唔係話去到可以繼續創造現代文化嗰度，咁樣考驗都仲未夠，但起碼喺經歷呢百零年嘅現代化，全體華人喺度鍛鍊呢種咁嘅嘢，連台灣都冇。 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解決嘅問題咧，就其實大家即係如果北京嘅領導人，即係領導層咧，佢參考咗港英管治香港個年代用過啲咩方法嘅時候咧，係仲係有可能解決到而家呢個困局嘅。咁當其時解決嘅方案咩咧？經歷過66年、67年暴動，呢個港英政府咪反省咯，成立咗廉政公署，十年建屋計劃，跟住起埋地下鐵， 跟住地區嘅諮詢啦， 自己嘅諮詢， 慢慢有區議會，跟住局部嘅立法會民署。 其實近排有啲嘢我都拗頭。如果北京真係而家直接控制咗香港，真係可以落去俾打電話俾命令，咁點解地鐵或者酒吧仲會繼續加價咧？其實佢可以一個行政命令，即係暗中打個電話命令你今年唔准加價，咁都係少好多文化。 香港嘅基本法係限制佢唔可以殖民統治，咁呢個先難，佢個難處。佢只能夠行使非法嘅指揮啦。但佢做唔到殖民統治，殖民統治好簡單，就係真係話我入嚟之前已經收到一份唔知咩部門嘅指令，上面有啲嘢嘅，咁跟住後邊有幾廿蚊啊，幾千蚊人民幣喺度，廣州又有幾千蚊，如果唔講嘅，下次就冇啦，係咁噶嘛。 咁頭先你講嗰個講得好啱啊，而家係處於一個好尷尬嘅位置嘛，就係如果你係透過一個極權或者甚至威權嘅統管治，其實就好多嘢咧。民生的問題啊，我講緊係直接就係解決到的， 即係有個籠一邊鎮壓一邊籠絡，呢個正常，即係等於佢初初統治西藏或者係新疆，都係一邊係鎮壓，跟住另外一邊就猛咁運糧食啊、米啊咁入去。 咁嗰個就係令到即係基層或者教育程度稍為低嘅小市民，佢就立即感受到嗰種好處，就係一個威權政府或者一個即係強人政府，佢帶嚟俾大家嘅一個咩好處係嘛？咁但係而家呢個現狀就好尷尬啦。呢個現狀一方面咧，喺中產階級嚟講咧，當佢嘅生活稍微喺物質上比較富裕啲，佢追求一啲自由或者咩，佢就會體現即係會感受到一個好壓迫性嘅一種生活係嘛？或者好即係感覺到係好唔舒暢。但係從基層嘅市民嚟講，佢唔係追求呢啲嘢。但是他感受到很嚴重的經濟壓力我即如果這個情況呢，就可以說即根本是兩頭不到岸，而且根本不是解決這個現在香港問題一個最好的方法的。但是似乎呢，這個特區政府或者中共都是行一條 最令大部分香港人反感的一個情況。 你 timing 是很費解，你偏偏就在個電子公投和七一遊行前夕，即正常嚟，最上嗰次封大灣喐穩咪係遊行係完咗先喐手噶嘛？ 除非佢係想成全民主黨嗰啲假保，即假佔中嘅， 有少少係 假佔中，跟住係真鎮壓或者真維穩。 今日環球時報寫咗篇嘢係好 Q K 嘅，佢話即係話反對派要將個反對派要接受喺一中嘅舞台之下，其實係講俾泛民聽。其實而家戰略，我會講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因為中共其實在香港是已經依係最後一招嚟嘅，佢再冇其他嘅方法。其實你睇而家，其實最明顯中共統治開始失控，最明顯嘅例子係澳門。彌補法案冇可能係北京，即係習近平叫阿崔大安靜嘅，係崔大安自己山高皇帝遠，自己先斬後奏搞出嚟，同埋搞咁多人示威，反過嚟崔大安可以同翻習近平講：你而家拉我落台，咪即係示人以弱咯，即係向依外部勢敵對勢力低頭。 咁啊，如果係咁講，崔我好叻噶喎，即係一個講普通話講到咁嘅人都可以兇到阿習近平喎，真係咁就即係證明，即係香港朋友係唔應該驚。 不嬲，中共嚟講都係地方，特別係過咗鄧小平之後，都係地方諸侯。 尤其是新疆西藏啲地方， 中央 新疆西藏啲地方，分分都係仰靠自重嘅啫。其實有啲暴力即刻跟住北京嘅抌錢落嚟，其實地方官係高興噶嘛。 而且嗰啲地方越亂嘅話咧，當地嘅呢啲掌權的官員咧，佢份量就越重。咁我諗咧，有可能咧，即係類似六八九呢啲咧，都曾經諗過呢樣嘢嘅。咁但係已經證明係錯啦。即係如果去到嗰個局面咧，香港就唔會好似新疆或者西藏咁管理，話派一個人落去就軍事強人。因為香港冇可能做到呢樣嘢， 佢要俾軍權佢，或者俾有權去調配軍警，但係你又唔信呢個特區政府嘅首長咁啊，所以做唔到即係中國大陸嗰種咁嘅地方諸侯。 不過講埋下半決咧，即係戰略上要藐視敵人，但戰術上要重視敵人咯。其實中共而家出呢個白皮書，好大程度都係一種籠絡泛民嘅手段。佢都睇穿咗而家成個反對運動嗰個生態，即係你又唔服我，我唔服你。尤其是泛民係好驚進步民主派或者本土派係奪咗佢嘅領導權，佢會利用呢個心理弱點嚟統戰佢咯。而好大機會泛民係會落搭咯。 基本上都冇咗呢個領導權㗎啦。即係而家仲邊個人聽你支笛嘅大佬？因為如果你唔行前一步咧，可以講死無葬身之地啊，係咪啊？因為大家睇住你㗎嘛，而家。你一褪咧，就成個本土派更加會成為主流啦。 泛民嗰個生存公式都俾我特別俾我啦，俾我篤穿咗啦嘛。咁多年來，即係唔講佢唔好意思咁樣講佢嘅發脾氣，即係佢就係一方面就係玩民主中國，另外一邊就係攬住班新移民，跟住一來係票源，二來就弱勢，三來就養住佢嗰班黨工嗰班咁嘅。 所以呢一刻泛民係好需要救命草啦。 跟住佢為咗要攬呢班新移民，討好佢哋，就咁去聯合國告狀，跟住話香港歧視佢，跟住就話未住滿七年，乜福利都會俾曬佢哋，咁根本係搞亂黨攤啫嘛！你就攞香港嘅社會成本嚟補貼自己一黨之私嘛！即係你咁嘅嘢俾人睇穿咗，你好心去死咗佢啦。 不過咧，我就有少少唔同意咧。我覺得咧，其實呢、這個即係中共嘅政權咧，佢對香港分析咧，未至於咁理性。即係未至於話可以利用到所謂呢個泛民或者激進派或者本土派之間嘅矛盾，去構成到而家對港嘅政策。其實我想最基本原則只有一樣嘢啫，佢哋以為可以透過暴力嘅恐嚇，透過解放軍聲稱嘅鎮壓，可以令到絕大部分香港人係臣服。 這個 是完全一個錯誤的想法來的， 這個都是一部分他們的盤算，他們可能想著但香港人正常來說都是怕事的，即是你嚇一嚇他們就會縮的了。 一方面他就是恐嚇，另一方面就是剝削的， 不是你講時機的話， 為什麼低下層那麼辛苦，就是他本身也剝削，另外要籠絡那班本地財閥在做些剝削。 不過要講為什麼白皮書在這個時機出，可能都是另一個原因，他都見到他都知道如果等多幾年本土化就會變成主流的了，他趁可能現在未成氣候，還是裡面有很多內部矛盾的時候， 咁啊，呢個就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啦。不過我都贊成嘅，所以我哋講話即係其實 正常噶嘛，你壓唔住咧。一個地方嘅人係為自己尊嚴同埋權力、同埋權利、同埋權力、權利或者係生存空間而奮鬥，呢個正常噶嘛。傻嘅咪？ 不，你著棋係會引起好多蝴蝶效應，可能得出嚟嘅結果係會加速咗本土化變咗做主流都唔係咯。 冇所謂。 咁啊，實際上我諗而家客觀嗰個情況已經係即係呢個判斷好簡單啫。我用三言兩語講啦。就是呢而家成個即係佢哋最擔心嘅一樣嘢，就係香港出現咗一個成熟嘅本土運動。其實呢個本土運動，我好坦白，我諗甚至阿唐一鳴 而家係未成熟嘅， 嚇！ 而家係未成熟嘅， 吹緊啫嘛， 係啦， 點吹吹下越嚟越勁。 但係就由於佢成日以一個原則去決定咗佢個政治嘅政策。就係、是、將一切動亂因素消埋於萌芽期間，咁結果咧， 消滅， 連一啲即係根本上冇動亂因素嘅嘢，都將佢由於咁嘅一個咁嘅做法，而將佢變成咗動亂因素。 正常嘅消滅本土運動或者將本土運動係攞走能量嘅方法，就係佢自己加速本土咯，即係個政府做曬。你話反商非佢即刻幫你搞掂曬嘢咁。早期梁振英係咁嘅，咁跟住就民建聯。火速轉本土，跟住就呢邊去聯合國話香港人歧視，咁樣嗰邊就鬧翻轉頭咁嘅，咁就本土派就變咗俾佢搶咗啦。但係佢唔係用呢招。 但係由於呢個咁高壓嘅手段咧，或者呢個白皮書呢類咁令香港人反感咧，佢只有一個客觀效果，就令更加多香港人，無論佢以前係唔係批評本土派，或甚至仇視本土派，佢都必定要喺實質嘅立場上面邁向本土派。呢家而家就係成個香港嘅形勢嚟，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壓力越大嘅話咧，實際上客觀上對本土派嘅成熟，無論係呢個本土派認唔認同陳雲，或者認唔認同其他，即係而家講緊本土運動，佢都必然會形成一個好強大嘅本土嘅文化上同埋社會上嘅運動。咁而家就係呢個係客觀上唔能夠調和嘅矛盾咯。 嚇，泛民都轉陣型啦，佢變咗做係我自己住屋企嗰區嘅本土派。 係啦，嚇，變咗地區本土派，係嘛？咁就唔緊要嘅，呢個始終係好事嚟嘅嚇，啊進步嚟嘅。但係當然啦，我哋希望一樣嘢就係、是、個標準係能夠貫徹始終啊，就唔好去到第二區，好似頭先我哋講緊嗰啲，即係台灣嗰啲喺台灣就嚇，即係啊又 V 嚇，嚟到香港就咁樣嚇，真係。好，咁啊嗱，片咧。就我哋而家要配合呢個世界盃嘅熱潮，咁於是乎咧，我哋想轉一段咧就相當之性感嘅即係短片俾大家睇，咁大家咧就要留即係留神入邊嗰啲靚女嚇。